怎么样？ 嗯， 那我要吆喝一个，你能知道是卖什么的吗？ 当着在座的 啊， 您有上句儿， 嗯， 我接您的下签儿。 好嘞， 还告诉您 啊， 这是卖什么的？ 咱们俩研究一下， 可以。 你听这个啊， 来了吧。 嘞，南瓜大地嘞， 河的拉呀嘞， 河来呀，黄的拉哎，吆喝声，您这卖什么的呢？ 柿子。 对， 嗯，吆喝没吆喝柿子俩字吧？ 是啊， 用五列 不错， 就代表是卖柿子的。 嗯，是。 对 啊， 南瓜大的列， 对， 不色的列， 嗯， 色了还有换的列。 哦，这是五列 柿子，北京叫柿子。 嗯， 到咱们天津呢， 叫 尖音多， 是 柿子。 哦， 这个一买柿子就知道这个是北京人、天津人。 那怎么听呢？ 掌柜的嘿 啊， 这柿子色吗？ 哦，色不色？那到咱们天津啊， 我说你这是色不色？ 方言不一样， 对不对？ 头一个让你给蒙上来了， 往下接着来。 您再听这卖什么的？ 可以。 哎，红的让儿好嘞，白的让儿高， 不用水的让儿来， 好大的块来。 嗯， 两个 两个大来 喝 呀。 嗯喝，您这卖什么的？ 西瓜。 哎，西瓜倒对，为什么得喝呢？ 这楼了人。 嗯，那端半拉喝去吧，那就。 天津卖西瓜简单 啊， 啊， 嗯， 劝业场后边有一大胖子， 是， 去得了西瓜 啊， 一块一块的卖， 嗯， 一拿扇子， 是 一把锤， 啊， 一把一把的， 啊，有点意思。 天津的。 哎，你再听这卖什么的？ 嗯， 还有两大瓜呢， 三了红啊，哎呀。山了红，北京叫山了红， 嗯， 咱们天津叫红果。 对，你在听这卖什么的？ 你来。 哎，今儿个到了前来十三来的文仙果呀，哎， 哇，卖水果的， 卖鲜货的，你也知道， 这没码。 嘿嘿， 这叫苍蝇撂蹶子。 怎么讲？ 小踢的。 也好，还有俏皮话呀。这你就不知道了。 来呀， 听着， 吆喝 煎饼果子，呀呵，我吆喝出来了啊！ 吆出来干嘛？ 怎么样？ 嗯， 你吆喝，我来接。 当时在位的啊， 嗯， 我吆喝 啊， 你要知道卖什么的 啊， 拜你为老师。 嗨， 马上磕头。 如果我要不知道磕头拜你为老师， 说了要算， 那惹定了。 各位做个评议员， 可以。 我要他不知道， 嗯， 给他呱唧呱唧。 对，您要公正一下， 证明他输了 啊。 听这卖什么的？ 哎，你就来吧， 一毛一对。 哎呀，连我都鼓掌。 哎， 有本事， 那是， 各位还真捧您，还真鼓掌。您哪位鼓掌来着？您说这是卖什么的？那我吆喝你也不知道。 你来呀， 听着， 吆喝。 哎，报元去，报元去， 随便挑你了， 就这两件嘞， 我都没带钱的了。 什么乱七八糟。这还带撂蹶子的，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怎么了？ 你吆喝那上下句的， 上下句的， 串胡同的， 上下句 都知道卖什么的。 我吆喝，告诉你99.9%，你都不是卖什么的。 我不相信， 听这卖什么的？ 你吆喝吧， 油炸的嘞， 嘿，果仁肉， 卷圈肉， 卷圈，拐弯了。 哎 啊，你再吆喝， 油炸的嘞， 果仁肉，卷圈肉， 老虎豆哦。 哎呀，这太多了，这个。你还敢吆喝吗？ 敢接吗？ 你敢吆喝，我就敢接。 你听着， 哎，你来吧， 油炸的嘞， 听着啊， 嗯嗯， 炸果仁肉，卷圈肉，老虎豆肉，炸麻花肉，炸辽火肉，炸酱米条肉，炸豆腐干肉，炸素丸子肉，还有炸酱米条肉，炸。哎，别忙，有的是呢啊，炸茄子劲儿哦，炸肉劲儿哦，哎，我想吃什么就炸什么不， 炸咱们棍儿哦， 什

错了， 嗯，生意他骗人， 他们就骗人， 怎么骗人呢？ 买来是整匹的， 嗯， 进货 是 整匹的布， 是是， 卖呢 啊， 撕一块一块的， 哦，都给扯开了卖， 这多长一丈五六， 嗯， 买家了去不耽误您的材料， 是是， 大褂能做一件， 对， 裤褂能做一身， 您看看， 哎，钥匙热闹， 哦， 有枪。 是 有调， 嗯， 有折有板， 是是， 跟唱一样， 怎么样？ 哎， 这回您吆喝一下， 嗯嗯， 我去那小徒弟， 对对对， 吃饱了喝足没事怎么办呢？ 啊， 在旁边给您帮个腔， 哎， 站在那布的犄角， 那是三个人吆喝， 哎，是是， 这布头啊，俩人一边一个揽着， 对， 当不劲儿，这掌柜的吆喝， 嗯， 先把布拿过来摔一下， 是， 交代交代， 卖拍卖拍。 表示没有精性， 表示他好。 摔完以后， 嗯， 喷一口水， 是 喷一下， 嗯， 这个不 啊啊， 你买家里穿去， 是 穿多少年， 嗯， 怎么洗怎么愁，它不掉色， 头蓝 漂白， 废话呀，白的还掉色吗？ 对对 啊， 那先要这个白的试试，嗯、 白色的 哎， 怎么哎一声啊？ 跟唱一样， 嗯。 有腔有调，就是叫板， 就为拢人的耳音。 对， 行了，哎，要换日买， 哎了板 哦，要换日买了，我就不得钱儿担。 对， 不要那一桩 啊， 来买这一桩， 是 桩桩件件大不相同，那不一样而大。 是哦， 瞧瞧这块布， 对， 看看这个色儿， 哦，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个窟窿眼儿。 嘿， 这是什么色儿？ 它是， 这是本色儿白 白， 怎么怎么白？ 是， 怎么怎么白 啊？ 为什么怎么白？ 是啊， 它怎么这么白呢？ 那我哪知道啊？这得你要还。 怎么这么白 啊？ 妻子头上雪， 是 不让耳上霜。亚塞头号的羊白免了白了， 对， 也是没他拍， 是 气死赵子龙， 嘿， 不让小洛成， 哦， 谁见过雪白袍压的小马超， 是 没有他了白了， 对， 无敌这种白呀， 怎么样， 单体这种布， 是 买了家里去， 嗯， 封被单那个做被人，你做门帘做护花去白了， 呵， 金西有金晒， 对， 金铺有金盖， 嗯， 金拉有金拽 啊， 金正有金踹， 我这人怎么了？ 这人被我有臭虫。你踹他干嘛呢？ 表示结实， 表示好。十年呢，八年就该不回来呗。 是， 刮风也不透， 嗯， 下雨也不漏啊。 嗯， 多么快的剪子，嚼不动了呗。 这什么布啊？ 这是钢板， 钢板呐、 啊，嚼不动有主意， 怎么办呢？ 他拿那个。扎刀扎 哦， 电锯锯 嚯， 铆钉铆 嗯， 电焊焊 嚯， 俩礼拜以后 嗯， 做得了穿出来了， 嘿，这是西服 锅炉 锅炉，这就是吹嘘夸张。 这块没面儿去换一块青色的， 青 哎，青的不要用青的， 那他要换 黑的。 黑色的 怎么这么黑？ 是 举出多少古人名来？ 嗯 啊，八大祥过去的老字号八大祥 啊， 在什么地方？ 是是， 这个布多少钱？ 嗯， 先要的价大 哦， 最后自动的往下销价 哦，慢慢落价。 哎，你慢慢喊一点。 我喊什么？ 小本儿。 嗯， 看粒儿 哦， 别让了。 嗯， 别赔了。 哦，小本儿看粒儿。别让喽，别赔喽。 对对， 是你一要换，我就喊这个。 对对对， 行嘞。 哎，那块十块白， 敲板 儿。这块十块黑呀、 啊，看粒儿。 怎么黑、啊？ 别让了，别赔喽，敲板儿，看粒 儿。坏了 啊！ 怎么 上满仙了、 哎？ 这怎么说话呢？ 你听明白？ 哎，我明白，多的你落价时候。我再喊这几句， 对， 这就为给你喘这口气。 好， 滔滔不断好几百句， 就是他了， 听你的。 哎，那块十块白， 嗯， 这块十块黑， 黑 怎么这么黑？ 嗯， 为什么这么黑呀？ 是 真正烟熏灶， 嗯， 烟没缠没灰呀。 啊， 屎壳郎钻炕都没有他的黑呀。 嗯， 包公扎麻花黑的腿儿大， 嘿， 怎么这么黑 啊？ 气死孟张飞， 对， 不让黑的亏。 嗯， 亚塞唐朝的黑。已经得不删了， 是喽， 也是没得黑呀、啊。 嗯， 东山送过炭， 哦， 西山挖过煤呀、啊。 对， 这卖过两天煤了，这不开过两天煤了，上头送过两天煤了，这不耽过两天。 嗯， 没铺的二人鬼子搬了。 对， 也是没得黑、啊。 是， 铺的就黑， 怎么样？ 咱地这种布， 对， 要得买不错 啊。 甭问远处说， 是 要问远处说， 嗯， 还得坐火车。 嚯， 嗯。 坐班电车到、 对， 买上一张票， 对， 叮铃铃，当啷啷，就到了班了。 哪儿？ 到在北门。 是， 下了末电车， 哦， 一直往北走。 是， 往东一拐弯， 那是， 那就故意街呀。 对， 一进西口， 嗯， 鲁林头一家， 那是， 那就敦庆龙， 不错。 再往里边走，什么瑞林乡啊、瑞福乡啊、广石乡啊、广义乡啊，陈记那宝鸡，还有那一家的千乡一了半了。 是喽， 那就归在那儿。 哦， 点着眼头又 对， 点着眼的挑 啊。 就是青衣上标银丹的石林布尔丹， 对， 要么这绒布 怎么样？ 挺少的价，买来五毛六了八了， 哦， 没有五毛六啊！ 是， 你买不来了，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匀了？怎么密了？怎么加密了？好好的， 好， 一分卖东归 是啊， 消费是大， 对， 楼上楼下 啊， 电灯电话， 嗯， 人工吃食呢，着地要了八了， 是， 常言道的好， 说什么？ 面带罗里转， 对， 羊毛我叔叔带来羊身上耳搭，你就别忘了这脸搭。可那可大的旗帜点了翻了， 是哦。 那先生说 说什么？ 你那个摊儿， 对呀、啊， 你卖五毛六 啊。 现在他三次了，布了感觉怎么卖了翻了？ 怎么了？ 还没回的事儿 啊？ 说一个样的布， 是 说一个样的价， 嗯， 说一个样的色儿。 哦， 那谁也不要小门脸那小布摊儿，大到边的小道沿上，小布头沿里扔， 硬 骨头儿那碎不块了翻了。 是 哦。那先生说 啊， 多少钱一尺？ 对呀、 啊。下来胶布啊，挑一挑尺寸的，听听价儿翻了。 对， 单尺的量啊。 对， 没有带着尺， 怎么办？ 伸出胳膊那尊脚了巴拉， 是喽， 一套五尺， 对， 两套一丈， 嘿， 三套一丈五， 是， 住一丈六， 对， 就得一丈四， 听听， 买了一块布， 怎么样？ 拿到家里去 啊， 裤管做一身， 嘿， 大褂做一件， 是， 剩下的零碎了骨头，阴天下雨没有事儿， 嗯， 坐在屋里头补补袜子罢了， 好， 他卖五毛六， 哦， 我卖一毛八， 是， 一尺一毛八，一丈一块八，四尺大四毛， 是， 四不三毛二， 嗯， 三毛二加四毛，七毛二加一块八， 啊， 大样是两块了，五毛二了八了， 对， 二分零二了，不如算了他。 行了， 大洋你就给两块五的， 两块五， 不两块五， 怎么样？ 心里别打鼓。 对， 买了不算买， 是， 要了不算要。 嗯， 两千左包还个还在了， 是， 这不两块五啊？ 怎么样？ 找好成神， 是， 看看这绒布， 哦， 千万的别让我们当做高利摊、 啊、 卖的那绒外烟货的， 是， 到了高利摊 哦， 买了外烟货， 嗯， 拿到家里去， 是， 你又一下水， 哦， 搁点石头大， 是， 又被大风刮 啊， 汽车、马车、飞机、迫击炮、飞毛腿子追不上。 怎么回事 啊？刮跑了，这不两块五， 是， 涨起一毛钱， 是， 您给两块四， 对， 这不两块四， 嗯， 这位先生说， 嗯， 卖布头的， 哎， 包上卷上捆上系上算没有了， 行了， 没有卖了还不卖的， 怎么呢？ 两毛钱的车钱贵是给了吧了， 对， 两毛钱的好差爷算在后了他了， 行，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两块钱， 这不两块整， 是， 把这让到家， 对， 往一推他， 哦， 少给一个字儿，少给一个零，少给一个半字的不能卖。 是 哦，两块钱 怎么样？ 分了分了八，到了高了八了 啊！ 两块来打，硬打破了他。 哇、哦， 你给一块九， 对， 再给一块八， 哦，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八了。 瞧吧， 要不要给一块四的？ 就 一块四，让去一毛钱， 多少钱？ 你给一块三， 赔 再去一毛， 多少钱？ 你给一块二， 哇， 再是一毛钱，你给一块一， 是， 再去一毛钱，你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不还不要？ 五毛去五毛， 卖多少钱？ 白拿去了， 白拿。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听完相声，接着和您说说于宝林的故事。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的于宝林向一位职工请教说什么相声好，对方思索了一下说，使大伙没听过的相声。这一句话点醒了于宝林，他想，如果演吉平三、刘宝瑞他们常演的那些相声段子，准比不过他们呀，因为观众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不容易信服自己。于是呢，他决定演《还珠花》，开始十分钟一段，后来就五六分钟一段，观众啊是越聚越多，座无虚席。十段过去之后，尹寿山等回来了，而于宝林